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44集。张哑巴。 以前在书上看到一句话，现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。 什么话？ 周思月瞥了丁宪一眼，笑着说， 人类就是这么奇怪，如果没有人同情，你就不会在乎伤口有多疼；如果没有人嘲笑，你就不会在乎伤疤有多难看；如果没有人比较，谁会知道什么是前途？ 丁宪惊讶于周思月的通透，一个18岁大的男孩，对人对事的宽容度让他彻底折服。在未来很长的岁月里，他似乎再也没有遇上过这么一个男孩，甚至后来在复读班里学习的时候，每当听朋友说起这是来自哪儿哪哪儿的风云人物时，被人勾起好奇心的丁宪忍不住多看两眼，发现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大男孩，也会因为考不好而大发脾气，也会因为跟人有一道题的不同解法而发生争执，也会为了自己的骄傲而做些伤害别人的事，但女同学还是会被迷得七荤八素的。 哎呀，人无完人嘛，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丁宪摇摇头，在心里道， 唉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。 果然，人在年少的时候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，那将意味着你往后的一生不过尔尔。周思月和杨春子和好了，两人不再各种避着对方，偶尔在路上碰见了还会随口聊两句。有好几次丁宪在路上撞见周思月插着兜高大的背影往教学楼走，旁边站着以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杨春子。对于这个情况，孔沙迪的危机感比丁宪还足。 你再装大度回家哭吧。你就 他说他不喜欢杨纯子，我难道还像个三八一样追问人家你跟他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？他不想说一定有他的道理。 你还真体贴啊。 之后周思月让丁宪搬回去，丁宪一句话给怼了回去。 搬什么搬？你以后跟我保持距离。 周思月气得想要一掌劈过去，咬咬牙忍了忍。 又发什么疯？ 话虽然这么跟孔沙迪说，但在那个敏感多疑猜忌的年纪里，丁宪的理智不足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怎么可能不吃醋呢？但凡有人跟周思月多说两句他就害怕，这么诚惶诚恐的心情没人能理解。他丢出一句， 刘老师说让我们保持距离。 后来周思月才明白，他俩被人打了小报告，现在在刘江的重点观察名单里。那阵子丁宪成绩下滑得很厉害，数学没了周思月的监督，分数惨不忍睹，月考只得了105分。拿到卷子的时候他忽然就哭了。周思月打球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哭，伏在桌案上，肩膀抽抽搭搭，无不可怜。周思月没做停留，把球往筐里一丢，收拾书包转身走了。丁宪听见走廊里一句很轻柔的， 下次还说一起吃饭， 是杨纯子的声音。 嗯。 周思月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远，原本哭到只剩啜泣的少女忽然趴在桌上又难过的呜呜呜出声来。 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，混蛋。 7点，丁宪回到燕三胡同，灰暗起了皮的墙角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一株艳红的花朵，周身是一抹绿油油的青苔，像是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开出了一抹春。丁宪望着那株花出神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道懒洋洋的声音， 这么晚啊？ 丁宪蓦然回头，路灯下那道熟悉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单肩挎着包，双手插在兜里，那 三人倚着胡同口的老石头城墙，一脸闲散地看着他。 你不是跟杨春子去吃饭了吗？ 丁宪倔强地扭回头，目光又回到那株花上。那花在巷口的微风中轻轻摇摆。周思月低头，指尖轻轻挠了挠头发，笑道： 一想到你在教室哭，我还吃得下。我可不是你那么没良心的人。 话语间，花落了半片叶。丁宪收回目光，转身噔噔噔走到他跟前。路灯照在周思月头顶，丁宪仰头看过去，周思月就像是一个发光源。 八蛋。 嗯，我是。 混蛋。 丁宪又骂。而周思月靠在墙上，书包背在他的背上，他垂眼睨着丁宪，只是低低地笑着任由他骂，那表情似乎在说， 你骂吧，我照单全收。 少女破涕为笑。周思月忽然伸手大力揉乱了他的头发，又是熟悉的那句， 傻不傻。 燕三的后巷有个2米大矮墙，白瓦黑砖堆叠在一起，巷弄口栽着两棵老梧桐，茂密胜绿，枝叶遒劲，延伸到墙里头的院落里。丁宪没有来过，里头乌漆抹黑的，瞧着有点瘆人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 这是哪儿啊？ 周思月把包递给丁宪，三两下翻过矮墙，人已经站上了墙头，冲着底下的丁宪伸手。 上来。 指尖轻触，周思月的温度传到他的手心。丁宪浑身过电一般，略一迟疑。 快点儿。 丁宪爬上墙头，望着院落里头的黄土砖瓦，有些出神。 啥时候还建了个寺庙啊？ 两人坐在墙头上，晃悠着脚。周思月冲着那个小黄瓦房一抬下巴， 睁大眼睛看看，黄房子就寺庙啊，瞧给你见识浅薄的。里头住着一哑巴，姓张。蒋晨小时候呢，天天找他唠嗑，唠了半天才知道人不会说话。哎，不会说话好呀，有什么秘密都告诉他，心里也不会憋着难受。 你都跟他说过什么？ 很多，记不清了。 话音刚落，院落的小木门被人推开了，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寸头男人，穿着一件青色长袍衫，从里头端着一个盆出来，目光一斜，瞧见墙头的两个人，用手指了指。周思月拉丁宪下去。 走，过去打个招呼。 好。 张哑巴是真的不会说话，睁着双眼睛牢牢地在丁宪跟周思月身上打量，直到丁宪开口。 我叫丁宪。 他先天的耳朵听不见，所以你说话他也听不见。 周思月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套手语，行云流水地给他做了几个动作。张哑巴高兴地乐了，连连跟丁宪点头，还转身从里头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们，用手示意他们吃。丁宪迟疑地咬了一口馒头，生涩，在嘴里草草嚼了几下就吞咽下肚。周思月把馒头捏在手里，又跟他聊了会儿。丁宪看不懂也听不懂，只能默默站在一边嚼馒头，偶尔侧头看着身旁的男孩。淡白月色下的少年微微低头，目光柔和且认真地听着对方说话。 喂，聋子，小哑巴。 延平镇也曾有个听力障碍的聋哑人，可那里的小孩除了年纪小一点的会对他做鬼脸扔石子之外，年纪大点的男生只会开他的玩笑，除了嘲讽就是讥笑。就连丁宪自己也曾害怕聋哑人的靠近，每回经过那座小房子都忍不住加快步伐。如今回想，周思月说的没错，确实是他见识浅薄。 周一，孔沙迪告诉丁宪不知道从哪儿打听来的八卦。 嘶嘶，我帮你打入敌情内部探听过了，你那位周少爷真没喜欢过杨纯子啊。 你又听人说了什么？ 孔沙迪举双手双脚发誓。 哎呀，我这回保证100%准确。是，反正你就听我的，我可是牺牲老大才换回你这么点情报的。 你跟宋子琪怎么了？ 孔沙迪忽然红了脸，转过头来。 你要不要听嘛？ 丁宪斜他一眼。 你牺牲这么大，我要是不听，你不是白牺牲啦？不过，我好奇你到底做啥牺牲啦？ 小孩别乱打听。 孔沙迪眼神慌乱地低下头。事实是，孔沙迪跟宋子琪谈恋爱了。收到这个消息，丁宪懵懵地睁着双眼睛盯着面前这个娇羞的姑娘看，一下子没回过味儿来。孔沙迪脸红彤彤的，真像一只熟透的苹果。丁宪回过神，低声道：“ 早恋呐。” 刘江最近正在抓呢，得帮我保密。 丁宪重重点头，抿紧了嘴唇。 放心吧，我不告诉别人。只是你们怎么忽然…… 孔沙迪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，下一集再见啦。